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五集，猛禽。沈泽川颤抖着醒过来，大汗冻得不住的哆嗦，他伏在床板上，眼睛勉强适应着昏暗。浴房里还有人，杂役收拾着赃物，点亮了油灯。沈泽川口干舌燥，杂役似是知道，倒了碗凉水搁在了床板上。沈泽川一阵冷一阵热，手指缓缓将碗一点点拨到跟前，水洒了一半。狱中无人讲话，杂役退出去后便只剩沈泽川。他时醒时昏，这夜长得像是没有尽头，怎么也等不到天亮。杂役再来给沈泽川换药，他也清醒了许多。季雷、格兰看着他，冷声说： 此次算你命大，祸害一千年，太后饶你一命，你怕还不知道为何。 沈泽川俯首不动。 我知道你师父是纪纲，江湖播客纪纲。20年前，我与他是师兄弟，我们一同在这去都境中效命于锦衣卫。你恐怕不知道，他曾经还是锦衣卫从三品指挥同知，那一套几家拳，我也会。 沈泽川抬起了头，看向他。季雷打开门，待杂役出去，左右无人时，方才坐在了沈泽川床边。 后来他犯事，犯的还是要掉脑袋的事，但是先帝心慈，到底没杀他，把他流放到关马道之外。 季雷撑着膝头，在背光处对沈泽川露齿一笑： 你师父没什么本事，窝囊废运气好。你猜他怎么活下去的？就跟你今日一样，都借了你师娘的光。你师娘是什么人，你怕是又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师娘叫花娉婷，去都有岑南八城，其中嫡城花家正是当今太后的本家。所以今日太后留你，是为了你师娘。但谁知道你师娘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了呢？我说纪纲是个窝囊废，他20年前死了爹，20年后死了妻子和儿子，罪魁祸首是谁，你清不清楚？你心里最明白的，罪魁祸首就是沈巍。沈巍打开了茶室和防线，边杀骑兵猖獗而入，弯刀割断了你师娘的喉咙，在他没有咽气之前发生的事情，能让纪纲生不如死。端州沦陷，你说是你兄长救你出去，几木嘛，你一直被养在纪纲跟前，纪木就是你的兄长，他可是纪纲的独子，那是纪纲唯一的血脉，也是纪家唯一的延续。但是因为沈巍，因为你，他也死了，万箭穿心，尸骸还要留在天坑之中，遭受鞭杀骑兵马蹄践踏。哎呀，纪纲要是还活着，去给儿子收尸的时候，不知该作何感想。沈巍他通敌叛国，这债你必须得背。今日你求生，中伯数万冤魂便嚎啕大哭。你夜里睡着了，从中慢慢分辨哪个是你师娘，哪个是你师父。你还活着， 可这活着已然比死了更加痛苦。你能原谅沈巍吗？你原谅了沈巍为他开脱，便是对不起你师父一家。你好歹也受了纪纲的养育之恩，怎可做这样不忠不孝的事情？况且你就算苟延残喘，这世间也无人会体谅你。你来到了曲都，你就是沈巍。如今名分滔天，恨你入骨的人数不胜数，你总要死的。与其死得不明不白，不如对着皇上坦率直言，把沈巍的罪行交代干净，也算告慰你师父的在天之灵。 纪雷突然停下话语，见被摁在床板上的沈泽川露出笑来，少年人惨白的面容上浮现出森然冷意。沈泽川一字一字地咬着字眼， 沈巍没有通敌，沈巍没有通敌。 纪雷一把提起沈泽川，撞在墙壁，响起砰的一声，蹭掉些许吐血，撞得沈泽川咳嗽不止。 要杀你的法子太多了，不知好歹的小杂种，这次侥幸偷了一条命，便真以为自己能活得过今天。 他转身猛地拖过沈泽川，踹开牢门向外走。 我秉公办事，听从太后的旨意，可是这大周有的是人能肆意妄为，这般愚不可及，我便随了你的心愿。你要人杀你，这人已经来了。 去都的城门骤然大开，一列漆黑的重骑如驱雷鸣从外疾奔而入。沈泽川被拖在道中，锦衣卫轰然分散，密密麻麻的人群也跟着一分为二，为那一列重骑让开道路。天幕间盘旋着离北猛禽，铠甲颠簸的声音重锤在心口，马蹄声渐近。沈泽川睁着眼，看见为首的重骑直侧冲来，重甲之下的骏马如同狰狞的猛兽，呼哧着热气已奔至几步之外，就在要撞上的顷刻忽然勒马，马蹄高扬而起，待停后，马背上的人已经翻身而下。纪雷上前高声说： 小二。 来人看也不看纪雷，径直到了沈泽川面前。沈泽川才动枷锁，这人却以雷霆之速一脚踹在了沈泽川心口。这一脚力道之大，让沈泽川连忍都未来得及忍，张口见血，整个人已经翻滚而出，一时间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。战靴踩过积雪，绕到沈泽川身侧，来人用脚尖拨正沈泽川的脸，靴面蹭到了些许血迹，他头盔下的声音闷沉： 沈巍是你老子？ 沈泽川齿间咬不住血，仓促的用手也掩不住，没有作答。这人居高临下的打量了他片刻： 问你话。 沈泽川含着血沫垂头嗯了一声。纪雷见缝插针，在边上说： 是沈巍的第八子，名叫沈。 这人抬臂摘掉了头盔，露出了一张年轻的脸。天空中盘旋的海东青夹着凛风落在了他的肩膀，扑起了零星的血屑。他把沈泽川视如敝屣，那目光说不上鄙夷还是厌恶，犹如刀锋寒冽。沈泽川不认得他，却认得离北铁骑。沈巍当初狼狈西撤，到达磁州已是中国最后一道防线。离北铁骑从北南下，世子萧继明冒雪行军，三日不歇，横渡冰河，直趋磁州。谁知沈巍连磁州也未守住，致使离北铁骑兵陷重围。若非萧继明设有后援，只怕又是场恶战。离北经此一战，最恨的便是中伯沈氏。这人不是萧继明， 但他既然能够策马去都，兼带猛禽，想必正是李北王幼子萧吉明的亲弟弟萧迟也。几雷原本有心教唆，但见着萧迟也背后的副将朝晖，便没敢再煽风点火。萧迟也随手把头盔扔给了朝晖，唇边一笑，适才刀锋般的目光便如冰消融，跳打轻薄的气质顿时涌现，连着这身铠甲都变得不合适了。 几大人，久等啊。 他和几雷勾肩搭背，几雷与萧迟也相视大笑。 二公子，两年不见，怎的生疏了？ 萧迟也指了指腰侧的刀， 带着刀呢，算半个兵。 几雷好似才看见，跟着笑道： 好刀，二公子此次救驾，路上辛苦，待会儿见过皇上，晚上咱们吃酒去。 萧迟也颇为遗憾，示意几雷看自己身后跟着的副将朝晖。 大哥派人盯着我呢，这么吃酒哪能尽兴？过几日等我缓回劲了，我请你。 朝晖面无表情地对几雷行礼，几雷笑着答应了，对萧迟也说： 那便先进宫去，仪仗队还候着呢。 两人谈笑自如，就这么一路步行入宫。朝晖跟在后边，离开时看了眼沈泽川，边上的锦衣卫心神领会，把沈泽川又拖了回去。几雷目送萧迟也入了宫，待左右皆是自己人时，才晦气的啐了一口唾沫，脸上的笑容消失，只剩了一肚子的牢骚。他原本想着这混子平日里冒失胆大，弄死个人也顺理成章，可怎料这草包还鬼得很，竟然轻拿轻放，一脚踹过去就这么放过了沈泽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